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6集。 你这鬼踩着脚一样的状态，我不太放心，到家了就给我打电话。 边南往屋里看了一眼，扭头大步走出了院子。在路上，他把车窗全打开，一路吹着冷风往家里开。心里还没褪尽的兴奋，夹杂着一丝让人不安的感觉，滋味真是比晚上的麻辣锅还复杂。吹了没多久，他就把车窗关上了。冷没冷静不知道，反正脸是吹麻了。回到家里，等着车库门打开的时候，他往楼上看了一眼。老爸书房里灯没有开。车开进车库，老爸的车果然不在。倒是平时不常在家的编号，车停在车库里。边南一看到他的车，就觉得犯堵。不过今天堵的没平时那么厉害。顺着车库往客厅去的楼梯走了没两步，边南猛地听到了边心雨的哭声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打开了门。车库和客厅连着的门在走廊这边，一开门，边南就看到边心雨哭着跑上了楼。阿姨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啊，边南回来了。 林阿姨平时见到他就会挂在嘴边的笑容，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边心雨而忘了挂上。边浩站在楼梯旁边，边南看到他的脸，心里就觉得今天不应该回来。边浩比他白点，但现在脸黑得跟他差不多了。 你那个朋友跟心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边浩大概是当着阿姨的面，脸上怒火都快烧穿天灵盖了，声音却还控制在正常范围里。边南走到一边换鞋，他不知道边心雨说了什么，猛地这么一下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秋意吗？我不清楚啊，边心雨认识他比我还要早。 他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 啊？ 妈，这个没有，你别想那么多。你的朋友想干什么？叫着小姑娘玩吗？ 他干什么了吗？他跟边心雨平时都没联系吧？ 没联系？没联系，心雨非闹着要跟我爸去请他吃饭。没联系，他说心雨的礼物。没联系，他请心雨吃饭。这叫没联系？ 边南本来挺好的心情，回来还没弄清楚情况，就被边浩这机关枪似的一通喷，整个人顿时烦躁的不行，但还是努力压着火。 请吃饭是回礼吧？ 那为什么要收礼物？ 是说那条手链吗？我拿过去的，边心雨跟人说了，不光他一个人有，也没别的意思人才收的。怎么了？ 你帮着送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明知道我们不可能允许心雨跟那种人来往。 我要不帮着送，又该有别的说法了。 你站着！ 干嘛？ 你不要说话了。边南，跟您的朋友说一下，无论他对心雨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，都让他离心雨远一点，不要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的。你这回惹的事已经够让人头疼了。 边南没有说话，阿姨转身走开的时候又轻轻叹了口气。边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楼回的房间。关上门之后，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打开衣柜门，一胳膊肘砸在了隔板上，隔板咔的一声裂开了。胳膊上的钝痛和裂开的隔板让他一下舒服了不少。拿出手机正要给秋意说一声自己到家了的时候，秋意的电话打了进来。 到了没？ 到了，刚进门。 还怕你迷迷瞪瞪开反了呢。 放屁，小爷神志相当清醒，黑白分明。我一会儿上你家待着吧。 那你刚跑什么呀？刚到家又过来？ 哪来这么些废话呀？你就说行不行吧。 那你过来呗，别开车了，打车吧。 我给二宝买个冰淇淋吧。冰淇淋能吃吧？我看他今天吃饭的时候就很想吃了。 买最小的。 好。 燕南应了一声，挂掉了电话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拎着包出了房间。一开门就看到了站在边心宇门口的边浩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边南压着火，心想着边浩如果再开口他就动手。边浩顾不上李边南，在边心宇的门上敲了敲。 心宇，开门啊。心宇， 走开，我自己的事谁让你多管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，走开。 心宇，那你先开门啊，要打我也是得先开门不是吗？啊， 谁想打你了，没心情。 边南转身走开了。到现在他也没完全弄清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既然边浩没理他，他也懒得多想。林阿姨没在楼下客厅，边南松了口气。正要出门的时候，保姆张姐从厨房走了出来。 小南又出去啊？ 啊，去朋友家住。 我做了点心，要吃点吗？ 吃不下了，晚饭吃太多。 一走出院子，他就感觉堵在胸口的一口气吐了出去，人舒服了不少。院子门在身后咔一声锁上之后，他把包甩到背上，一路小跑着到小区门口，上了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到了胡同口时，边南还没下车，就看到了站在胡同树下面的秋意。边南跳下车跑过去。 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是特意来接我的？ 听。 听什么？没明白你什么意思。 喏，我其实是准备去火柴厂那边活动一下的。 我靠，你还真跟大妈一块跳广场舞啊？ 一块吗？ 啊？ 赶紧的，9:30结束了，还能蹦10分钟。 哎，你真的假的？我不去。 我跟你说啊，超市的大妈大姐，还有小街上那些做生意的都在这儿玩，我得跟他们搞好关系。 你有病吧？跟他们搞好关系干嘛？我靠，我明白了，是想让超市大姐给你留便宜菜吗？ 不光这个，我补课的学生有不少都是他们给介绍的，大妈们人脉可丰富了。再说有时候二宝跑出来玩啊，他们看到也能照顾一下，毕竟我在家的时间太少。 他是真没想到秋意想的有这么多，这要搁他身上想一年也未必能想到。边南没说话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还是跟着秋意进了火柴厂。有眼尖的大妈一眼就看到了秋意，边跳边喊了一声： 哎呦，小秋来了，这都多久没来了，哪天碰上二宝说你生病住院了。 啊，现在好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快回家了呀？ 你来了就再活动会儿呗。哎，这是你同学啊，长得也挺帅嘛。 哎，现在小孩基因都挺好的，就我孙子他们初中那个班上男生女生都长得好。哎，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啊？ 姐，我叫边南。 边南看着大妈脸上妆还挺浓，感觉眼线都画了两层，挺时尚，于是叫了声姐。这声姐把一帮大妈大姐都给叫乐了，拉着边南就往队伍里去，都说要教他跳舞。边南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热情，挣扎着回头想向秋意求救。秋意笑着看着他， 跟着音乐跳了个动作。说实在的，广场舞的动作都是简单中透着二，但秋意长胳膊长腿的一个动作跳出来却很舒展。边南猛地愣了，原来这东西也得看是谁跳。就这一愣神，他被拉进了跳舞的队伍里。大家给他在领舞的大姐后面腾了个空，方便他能看清领舞大姐的动作，然后迅速归队开始跳。 哎呀，小伙子动起来，别不好意思，这对身体可好了，年轻人也应该多动动，每天玩电脑多闷。 哦，好。 边南瞅了秋意一眼，这小子已经蹲到了小音箱旁边，跟手音箱的大叔聊上了。他只得一咬牙，盯着领舞大姐的动作举起了胳膊。要让边南训练，什么动作都没问题，但就着音乐挥胳膊迈腿的，他还真是有点跟不上，感觉自己在队伍里跟头猩猩似的。没多大会儿，身上就出了一身汗，逗得旁边的几个大姐一直在笑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会在一帮大妈大姐的笑声中跳着广场舞，还跳得一直没压到节奏。等到放音乐的老头喊了一声今儿就到这儿吧，边南顿时松了口气，冲到音箱边上一把抓住了秋意。 哎，你为什么自己不跳？ 我聊天呢，你刚才跳的不挺好的吗？别样的风景， 少打趣我，跳着一身汗呢，都快赶上训练了。 跟大家告别之后，边南立马拉着秋意去了超市。还好这超市虽然小，但营业时间一直是到晚上十点，这会儿还没关门。边南在超市里按秋意的规定买了个最小盒的冰淇淋。 你到的时候二宝已经洗完澡了，现在估计都睡着了。 哼，要不是你拉着我跳广场舞正好能赶上，要是睡了就明天吃呗，答应了给他买的。 哎呀，你跳舞真难看。 能不这么直白吗？不过啊，我真是感觉跟个猩猩似的，就差捶胸口了。 一块儿回到家的时候，秋爸爸和秋燕都已经睡了。秋燕的作业本还放在客厅的桌上，等着秋意给他检查。边南往秋意屋里看了一眼， 二宝今儿睡你屋了？啊，他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要过来，一会儿把他抱我爸那屋就行。 哎，别折腾了，我是沙发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